你好，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，我是朱琪。 大家好，我是康妮。 康妮啊，有没有发现近一年来啊，中国什么东西都贵了？ 对，物价上涨非常厉害。 对，或者我们说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啊。 嗯， 其实通货膨胀这个经济术语呢，意思就是什么东西都涨价，然后钱不值钱了，对吧？ 对， 20块钱原先可以买一斤猪肉，现在要30块钱。 对，所以是钱越来越不值钱了。 对，那么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呢，中国的政府也要保护一下老百姓，所以呢就会设定最低工资标准，然后每一年啊，最低工资也会往上涨一点，对吧？ 对。 那我们今天的课文呢，讨论的就是这个现象，中国的最低工资。当然，这么大的国家啊，每个地区也会不太一样，而且最低工资够不够呢？能不能保护这些人的生活？我们赶快来听一下今天的课文。 最近什么东西都涨，就是工资不涨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 是啊，现在买肉前我都要犹豫一下呢。你说，连我们这种白领都吃不消，那些低收入者可怎么活啊？ 还好政府设定了最低工资标准，起码可以保障温饱。 可是最低工资真的很低，而且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执行起来也不容易，好多小公司根本不遵守。 有总比没有好吧？对了，你知道最低工资有多少？ 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，像经济发达的地区，比如江浙、广东，一个月有800多块，而有些内陆城市可能才400-500，连北京也只有700多一点。你想想，在大城市，这点钱肯定入不敷出。 是不容易，而且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，再不涨工资，全国人民都要喝西北风了。 就是。虽然最低工资也调整过了，但是跟物价一比根本算不了什么。 但是对于很多打工者来说，城市的最低收入还是比农村的要多很多。 那开销也多呀，在城里过日子样样都要钱，而在农村很多东西都能自给自足。 还有一些老三届的中年人也很辛苦，他们很多都是做底层工作的，而且还上有老下有小，一个月拿几百块钱，还不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 命运真是不公平，有些人可以一掷千金，而底层的人再努力也只能拿最低工资。 政府也在为这个问题伤脑筋呢，听说以后会有物价工资联动机制来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。 唉，如果只涨工资不涨价就好了。 你还真是想得美。 哎呀，这个社会问题真的是蛮严重的啊，而且特别的复杂，所以呢在政府设定政策的时候也是蛮难的啊。那康妮，设定这个词啊，我们今天在对话里面听到的呢是说政府设定了最低工资标准，对吗？ 对，它通常是和标准一起用的，设定一个标准，或者是设定一个范围。 其实这个词就是把设置和规定结合在一起， 对 吧？对， 中文通常是把两个不一样的词，然后取它们的一个字合成一个词来用。 那其实设定就是说定下来一个啊， 对，或者是设下了一个都可以。 所以我们也可以光用一个字，比如说政府定了最低工资标准，或者设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或者制定了规定了都可以啊。 是的。 那其实最低工资呢就是要来保障他们的温饱。 对，也就是说保证你能够吃得饱穿得暖。 哎，其实温饱是生存最低的一个条件了，好像温嘛就是穿得暖，饱就是吃得饱。 是的。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，说中国还有好多人不能达到这个温饱的水平啊。 对，所以国家要解决温饱问题。 对对对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是吧？那但是呢我们有很多好的政策真的要做起来是很难的，就是因为上面有政策，但是下面有对策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。 对，对策的意思呢就是说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。 所以他这里呢，这个上就是政府，对吧？设定了很多的好的政策，帮助群众的政策，但是下面呢，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吧，会有自己的一些办法， 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应对这个政策的。 对对对，为什么要应对政策呢？就是因为比如说设定最低工资， 那么它必然要破坏一部分人的利益， 对，会影响到一些人啊，什么小老板啊，然后有自己生意的，他如果给员工钱多了，自己不就钱赚少了吗？然后他们就会想出一些对策啊，所以这是比较贬义的一个说法，对吧？ 对的，上有政策， 下 有对 策。那其实我们今天对话里面提到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啊，都是按月来算的，比如大的城市可能一个月有七八百块啊，小的地方四五百块。那可能在西方一些国家是按这个小时算薪酬， 对， 算你的收入的啊， 对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月薪和 时 薪。时 薪，对，其实中国也有规定最低的时薪，对吧？一个小时的薪酬，但是这个最低的工资啊，真的是只能保障温饱，而且如果自己要租房子的话，肯定是不够，肯定要入不敷出，入不敷出。 对，也就是说你的收入不够你的支出。 那其实不要说拿最低工资了，我想、 现在我们拿的工资可能也有的时候会入不付出， 花的多嘛？ 对， 所以入不付出的意思就是花的比赚的多，是吧？不管你赚多少钱，如果喜欢花的话都没用，都不够啊。 是的， 那其实这个最低工资所包括的这些人啊，比较多就是一些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，或者呢是城市里面一些中年人啊，也许我们把它叫做老三界，对吧？ 对，这是一个有时代背景的一个称呼。 那这里的这个界呢，指的就是一个年份的意思啊。老三界说的就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三年。 对，1966年、67年和68年， 对， 这三届要毕业的高中生和初中生 啊、他们被统称为老 三 届。那这些人呢，在当时他们都要我们说的下乡，对吧？ 对， 去劳动，就是说没有继续升学的机会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些人一辈子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吧， 对，大大小小的变动， 对，他们没有继续上学的权利。后来呢，文革结束以后回到城市，没有什么技能，也没有什么学历，所以做的工作也是比较普通的。再后来可能就是下岗，我们说的啊，从国有企业没有工作了，就是特别苦难的一些人啊。那你想他们这个年纪的话呢，就是家里又有孩子，上面又有父母，如果一个月拿最低工资几百块钱，过日子非常的辛苦，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 裤腰带呢，我们现在一般都说的是皮带，那么以前呢都是用一根布条来扎，就叫裤腰带。勒紧裤腰带呢，就是说把裤腰带系紧一点，这样吃的就比较少。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要真的很小心的花钱，对吧？因为自己的收入非常的少啊，经济情况非常的不好，这叫做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那它的一个反义词就是一掷千金， 就是花钱非常的大方， 对， 一次性就可以花很多的钱，而且感到无所谓。 是的，那掷呢是一个动词啊，就是有丢啊、 掏的意思。 对对对，就好像我带了什么好几万块钱，然后一下子啪就把它丢到那个商店里面，然后大手大脚的买东西啊， 对，感觉是非常好的。 对，一掷千金，康妮试过吗？ 没有 千金， 因为没有千金来花。 其实这个以前指的是一千两黄金啊，古时候。我一掷千金大概买过一个电视机吧，家用电器买过最贵的东西。那其实我觉得以前中国的最低工资啊，好多时候都是不会加的，不会根据这个社会的变化、物价的变化。但是近几年来呢，社会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快了啊，所以也有人说应该建立一个工资和物价联动机制。 对，也就是说联合来改动变化的一个机制 啊、一个机制就像一个制度一样的嘛、然后联动就是这把这两个东西好像关联 起来。 对对对，物价涨了，那你最低的工资也要涨啊。 是的， 好像好多问题呢